跳三淋三，连开七个三。若然系唔信邪，神仙都冇得掹。如果碰啱我，真系咸鱼刀翻生刀，翻生咯。学到翻摊，精嘅就买翻。嗱，摊咧有四番，你莫个烤冷。有话事，临啊开七个市上关噶噃。红蓝一条衫，笋林嘅有排摊。连除开六个三，想唔赢就怕好难。麻烦中十五开，二系有运行，三关马正任你点样叹。不过有时莫太过古板，似缩笋跳压角，翻脸角正任你拣，至紧厚到硬。红啱啊，哎呀，卒之厚到跌翻开到有饭麦，咁你就得买呀，谂透落真眼，咪买蛋饭。如系见盲耳，哇，实冇啊担罗山，要坐四搭一三，学到翻摊，精嘅莫买篮。我睇一见啲钢缆啊，亦断过千担。赌仔最罩忌就系赢就缩，输就谷。所谓得些好意，须回头磨烂只啊，输死你啊！有话人难赌，响处报成晚。哎呀，似鬼捉坐监，系我就开步硬咯。沉迷烂醉赌，想唔穷就怕好啊烂。翻摊靠运气好，如系冇运行，全窿开正就会担罗山。系都买到佢赢，仲要上翻身。哈，一千输了就买三千，赶住实停横。最衰颈太硬，拗摊啊！卒之梗会跌摊开到有饭盲，你仲要死咬，仲要敲冷啊！算你有金山啊，成日去猛穷掘，定会有钱尽散，所以切戒心贪。学到翻摊，精嘅你就买翻，把正技巧你就要即刻有。